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99集。七月高三开学，因为已经提前学完全部课程，一开始就进入最后的总复习，每门每堂回顾一个单元，而后做题。沈西2018年的科创大赛已经获得过特等奖，同时恋爱部分曝光，高考方面压力颇大，没有参加第34届科创大赛。九月，高三师生唯一的活动，校运动会如期召开，沈西又能跑又能跳，报名跳高跳远100米、200米、800米、3000米、4×400米接力、110米跨栏等等众多项目，是六班的希望所在。而夏九家瞅了半天，最后勾了一个铅球。 夏大大，这个铅球您不行吧？给安住吧。 他忘记了夏大大引体向上能做16个，就算记得也不觉得有任何联系。在他印象当中，只有胖子能扔铅球。 安仲报名了吗？我看还有名额。 六班男女普遍很弱，运动会报名表已经转过一轮，目前处于大家再多报报，别空着报名表的这种状态中。铅球只有一栏有钩，另外一栏空着。沈西也是无奈，才又加选3000米、4×400米接力和110米跨栏。 啊，没有，但是可以劝劝叫他报名参加。 我想试试铅球。 可是您这身板。 夏九家看着对方不语。 那好吧。 夏九家没有想到体委尽职尽责，一个铅球名额的小事儿竟然还告诉了班主任杨树果。 夏九家，这涉及到班级荣誉，不要跟着室友报名，让安仲去不好吗？ 我想试试。 于是杨树果也不再多说什么了，因为的确只是一件小事。校运会那天太阳又大又圆，天气十分炎热，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夏九家都坐在原地，手里拿着一本教辅，也不需要任何纸笔，看一眼题，看一眼答案，再看一眼题，再看一眼答案，全靠心算就能学习。就只有在沈西上场比赛那会儿，他会陪同沈西一起过去捡路，而后站在场边，手里捧着衣服，静静地看沈西在跑道上飞翔。沈西的运动能力的确超出常人，好像离弦的箭，又像展翅的鸟，单单一个上午便拿到了100米和200米两个第二，甚至超过几个外班的体育生。200米比完，沈西暂时没有项目，但也不想回去坐着，便拉着他家动宝在操场溜圈散步。校运会就是有着这点好处，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，可以借着各种名义四处玩耍。溜到操场栏杆某个豁口处时，夏九家与沈西看见了于中善，六班高一时候的班主任。而中素草校场塑胶跑道与外面的水泥道路是隔开的，有栏杆，只留着一个大门进出，但有一处栏杆断掉一根，有一个豁口，不少同学在那边钻来钻去的。夏九家与沈西远远的便看见他们高一老班于中善卡在那儿，握着栏杆，一会儿往左动动，一会儿往右动动，全都不行。他嵌在两根栏杆之间，前面那根栏杆牢牢陷在他的肚子中间，叫他无法移动。 咱们帮帮于老师吧。 啊，行。于是他们两人过去，沈西抬着头看着于中善。 于老师。 啊，你们来的正好。 啊，我们帮您塞肚子，您别管他，收腹。两手把住栏杆，拼命的往里边挤，行吗？ 好。 于是沈西当总指挥， 三二一，开始。 他一声令下，于中善开始拼命往里面挤，而夏九家与沈西小心翼翼拖着肚子往于中善的腹部按，同时往前使着劲儿，跟随于中善的节奏，一坨一坨塞过栏杆。终于只听啪的一声，夏九家与沈西觉得自己手上的阻力骤然消失，把于中善弄过去了。 沈西，九家，谢了啊。 没事，您下回小心点 啊。 于中善应了声嗯。不过夏九家与沈西觉得同样的事发生几次，一会儿挂着一会儿卡着，这于中善对自己肚子怕是没有正确的认知。中午出去吃串喝酒，夏九家与沈西两人都没有沾酒，但另外几个男生干了十瓶啤酒。回到R中，夏九家又开始看书，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看，发现沈西竟然不在自己身边，他有一些茫然，站起身子走进操场人堆儿，左顾右盼。 怪了，人呢？ 寻到角落里时，忽然一个高高的恐龙人偶撞了夏九家一下，夏九家回头瞥了一眼那个充气恐龙人偶。这些东西是R中为了活跃气氛叫志愿者穿上而后到处闲晃的。充气人偶个头很大，大概有3米高，头部颈部因为没有东西支撑，正在随着 CC 的微风晃晃荡荡。夏九家刚才还看见有霸王龙蹭蹭地蹬自行车，自行车并没有比两条腿高多少，十分好笑。不过他要去寻沈西，没搭理，转身就要离开，一边走还一边拿出手机给沈西发微信。 在哪儿？ 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恐龙忽然绕到了正前方，忽地跪下，脖子一缩，嗷一下就咬住了夏九家的两条胳膊还有手机。夏九家大吃一惊，接着夏九家便感觉有两只手抓住自己两只胳膊，用力地将他往那恐龙充气人偶身体内部拉拽。夏九家一个没注意周全，连脑袋都进入了血盆大口。他这才发现霸王龙的一张大嘴就是人进出的地方，人从嘴巴倒着进去，将自己两腿套入恐龙两腿，再直起身子来便能驾驭恐龙。冷不丁的被用力一扯，夏九家没有站稳，扑通半跪在地上，霸王龙也立即趴在绿草地上，继续执着的让夏九家也进去。看台上面有人大笑， 哈哈哈，高三年级第一被大恐龙吃了。 这个时候夏九家也知道里面是谁了。 你干嘛？ 东宝，来，里边空间很大。 我不相信。 真的，进来。 因为那是沈西，夏九家往里面稍微爬了两步，接着又爬了两步，最后终于看见沈西的那双眼睛，在橙黄色的人偶中更加明亮，瞳孔后面好像连着一个湖泊。 干嘛呀？ 我还好玩啊，进来转转。 幼稚。 东宝，再往里边爬点，整个人都进来。对， 其实霸王龙的长度不够两个成人相对趴卧，但沈西缩了缩，夏九家也缩了缩，总算把腿收了进去，两人一起躲在恐龙充气人偶的身体内。为了节约空间，两人都抬着头在非常近的地方注视着彼此，而后也不知道谁先开始凑近对方，在霸王龙的身体内接吻。这个姿势很难深吻，于是沈西咬着夏九家的下唇慢慢退后，这样夏九家的下唇被拉开来，接着到了无法继续被拉动的时候，沈西两排牙齿便轻刮着退后，最后彻底滑出，而夏九家下唇会立即弹回去，还微微地颤动两下，最后两人舌尖藤蔓一般地缠在一起，无法深入，却用力摩擦着，全校同学各种声音仿佛全部都不存在。他们滚了一圈继续接吻，又滚了一圈再继续接吻。从外面看，只有一只大霸王龙在假草上滚来滚去， 于是看到的人纷纷推测里面两人正在打闹。足足过了两三分钟，夏九家才退出人偶，看台上面有些同学哈哈傻笑，全都觉得夏九家被恶作剧了。 哎，大恐龙又吐出来了，不好吃。 沈西心想，好吃得很，从地上爬起来又去撕咬其他同学。夏九家拍了拍脸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些不知羞耻，应该怎么讲呢？好像与沈西牵手、拥抱、接吻，只要有个东西能做遮挡就好，至于别人猜不猜得出来，无所谓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